把人间围成的相框，记录来往的时光。想去的地方主角天堂，用爱连接整个世界，感情无限延长，感动随时都与我荡漾，让心底昨天更 你为什么不说话？